各位，我而家手头上呢个咧就系一个 3M6200 嘅呢个 mask 嚟嘅。咁喺过去半年嚟讲咧，香港好多嘅抗争者咧都有呢个 3M 嘅防毒面罩。咁当时咧主要嚟咧就系对抗呢、這个催泪烟啦，同埋其他嘅毒气。咁而家咧我就将佢改装成为一个咧系可以对抗呢个病毒嘅一个装备嚟嘅。大家记住。不是對抗催淚煙，是對抗病毒的一個裝備。這個淚罐很特別的，其實是集思廣益在網上一個打印的群組去大家設計出來。現在我們這個就是用 3D 打印機，我後面的大家看到就是 3D 打印機裡面印出來的淚罐，一個一次性的這個外科手術口罩呢就可以cut了九個洞，那九個洞呢那個淚布呢就是成為呢那個淚芯了，改装成为一个可以对抗病毒、防止飞沫感染的一个装备。咁佢系一个临时嘅，点解咧？系因为而家口罩荒，好多人都唔敢出街，甚至咧系因为冇口罩而俾人歧视。咁但系如果你戴住一个催泪烟嘅泪罐咧，又防唔到病毒，甚至随时咧就俾警察咧就拱你埋去搜身。半年前我哋一开始咗呢个公民抗暴。而呢個就係公民抗暴嘅一個象徵性嘅工具。而家我哋叫做公民抗疫，我哋將對抗呢個催淚煙嘅防具，將佢轉變成為一個對抗病毒嘅防具。所以對好多人嚟講，佢係有一個象徵嘅意義喺度嘅。咁除咗我哋自己印之外咧，我哋都會發動咧好多有呢個 3D 打印機嘅朋友，將嗰個 file STL file download 之後咧。就大家一起去印，我希望每人可以印到20套，自己一套之外，其他嗰啲送俾有需要有6200或者7系型号嘅面罩嘅人。咁样嘅话，你自己亦都可以唔需要扑口罩，或者你扑咗嗰啲，你可以送俾你隔篱左右啲老人家啊、细路仔啊，或者系少数族裔啊、弱势社群啊，或者系长期病患、经常要出入医院嘅人，佢哋系冇得拣嘅，其实佢一定要用呢啲。Surgical mask， 咁當我哋有咗呢個嗰陣時候，我哋嗰個手術口罩咪可以俾佢哋用咯，何樂而不為啫？記住抗疫唔一定好悲情嘅，大家記住用自己嘅創意走多一步 ，connect 你身邊嘅人。 喂，點樣疫情都要開工㗎？今晚再祝我哋呢個新節目主持叫李世民上嚟，一齊咧就請咗呢個咧李星陽 嘉賓在中間。 啊，李星陽咁咧，今晚講啲咩好先？今晚喂，今晚講啲咩好先？ 戴曬口罩講咩好啊？ 嗱 ，pandemic，OK，、okay? 疫境而家係疫境啦。啊，赤字咁咪話赤字啦，最勁啦，1391億嘅咧，歷史上 record level 啦。咁啊，揾咗阿李星陽咧啲 title 叫咩啊？叫做呢、這個 君子馬難頭啊！我嘅 Facebook 專業係改咗名啊。其實以前都做過呢個節目㗎啦，即係耐唔耐都上下嚟。咁啊，上次唔記得上次 係華麗後台， 都半年前啦，係啦。 啊，華麗後台。喂，我想問你有咩？你去完澳洲嚟改埋啲咁啊？唔係喎，你話唔喺香港？嗱，呢個咩君子馬難咧？我唔知個頭字，我知個有個人叫君子馬難奴。 啊，就係、是、老嘅觀眾就識啦。 摔角手不怕認啦，我都記得細個嗰時睇過佢嘅。 係啦，你話唔知道我係呢個年代。 係啊，我點解你喂無端端點解你改咗啲咁嘅君子馬難頭咧？ 冇噶順口咯，即係其實好無聊啊！舊個 Facebook page 好多人唔記得啊，唔係舊個 Facebook page 名成日啲人唔記得，咁又忽然間有一日覺得咦呢個幾過癮喎！咁但係首先講啊，即係馬難頭，我估大家知係咩啦，唔知嘅就 唔知 就睇個 Facebook 個 page 張相啦，咁但係。同好多人嘅猜測係唔同嘅，我係唔食馬蘭頭嘅，唔係因為我中意食嘢。 我係因為我係見你去完天香樓，我以為你 有冇去天香樓？ 我真係天香樓有味嘢叫君子馬蘭頭。 我第一次食馬蘭頭就已經係講緊哇，2007年啊，即係嗰陣已經近30歲，我先第一次食。即係呢啲唔係 哇， 唔係一般僆仔會食嘅，唔係話好名貴，但係即係馬蘭頭係根據我理解係。 上海或者那類的寧波那類的是啊，江浙那類的東西， 好嘢。 我哋細個冇呢啲嘢食噶嘛，即係唔知係咪？其實唔係貴嘢嚟咁，但係咁嘅意思咯。入正題啊，我哋 啊嗱，正題就咁啦。嗱，今晚咧，我哋嘅英文名叫 pandemic 啊嘛。我點解會諗咧？嗱，諗呢嘢其實要靈感嘅。朝頭早咧，你就睇網、睇電視、聽收音機，我突然之間咧，原來呢個譚德塞啊，就話咧，而家係啦，埃塞俄比亞或者台灣叫伊索匹亞，話啲咩聲嚟嘅？好， 唔好意思啊，係繼續。 Anyway， 佢就話咧，而家嘅疫情咧唔適宜用 pandemic 大流行嚟形容。咁我都好鬼好奇怪喎，大佬喺大陸已經係 pandemic 嘅咯，即係呢樣嘢都唔係 pandemic 咧，即係好難講得過去嘅喎。啊，咁咧 pandemic 有定義嘅， 係你講， 唔係話你覺得係啊係。 係嘛？而家係咪有個嚴謹嘅定義咧？而家係咪有咧？我唔係好肯定，不過陣間講補充一樣嘢。 我諗至少係多過一個源頭，多過一個地方爆發。我的理解啊， 即係我嘅理解，再之前即係嗰次什麼豬瘟嗰陣咧，佢就有個咁嘅定義嘅。咁但係而家好似 for some reason， 即係根據我最而家睇呢個官方嘅講法咧，就好似冇一個嚴謹嘅定義啊。咁其實都好化學，但係諗下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咧，都係咁。我哋日常講即係涉及一啲好主觀嘅判斷啦。即係等於早排 Donald Trump 話中國係。為了操控國，咁個定義點係咧？咁發現原來又基本上都唔係咁明確嘅。仲有譬如調翻轉頭，即係唔係攻擊中國，唔係攻擊特朗普，調翻轉頭中國成日都話自己喂我係窮國嚟噶，發展中國家。咁中國咁啊，都某程度上都講得去嘅。咁個人均 GDP 好低，但唔止喎，新加坡都係發展中國家。咁當到衝埋聽，哇大佬新加坡咁有錢都發展中國，咁原來但係又係真係，原來係任你自己定嘅啫喎。咁呢個咁嘅 pandemic 可以講個故事俾大家睇下。 係啊係啊，點解 pandemic 佢唔用咧？ 個定義唔好知啦，但係同其 時咧，擦鞋咧， 同一樣嘢咧，亦都可能啲錢作貴啦。pandemic 根據以我所知，官方就冇定義嘅。但另一方面咧，原來呢啲咁嘅嘢，呢、這個世界上即係今日叫我上嚟，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我嘅本業係做金融咧，金融市場嘅嘢咧，即係唔係講笑，咩都有得到，國家破產有得到，另外。瘟疫都話得到，到咩咧？好簡單，其實就係、是、我未寫文咁，但係睇翻早兩其實啲外媒都有報過 ，Bloomberg 啊 ，Financial Times 啊，香港我就見有明報將來有寫過嘅。World Bank 世界銀行2013年之後咧，2013年非洲爆伊波拉啦，咁啊出咗一堆咁嘅新嘅金融產品，就叫做就係、是、你講嘅嘢啦。 啊 ，pandemic bond， 即係我哋一啲 咁都有 bond 啊。 In general 係一啲我哋叫做 cat bond CAT， 咁 cat 唔係 for 貓啊，就係、是、呢個災難債券。咁啊 ，cat bond 之前出過幾款嘅，咁啊呢個 cat bond 係點咧？就好得意嘅就係呢個債券點樣觸發咧？就係、是、你有大瘟疫有 pandemic 嗰陣就會觸發㗎啦。咁佢嗰個定義同世衞嗰個定義係咪同一個咧？就不是太難講，但根據我呢度所講咧，不代表法律意見啦。但根據我呢度所睇到咧，就係話呢度嘅定義，個債券嘅定義咧，就係幾時有得賠錢咧？就係兩個國家至少要有20人死。咁啊，而家好似係未到嘅，但係伊朗都好似十幾件噶啦。咁所以就 南韓都近啦。 咁所以去到呢個位置，咁就係咁。咁嗰啲邦咧。最初好簡單，就係幫啲窮國咁啊籌資金去發展嘅，咁然後你一有事嘅話，咁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叫做即係你當叫咩啊，做善事又好，救災又好，你就幫就出咗嚟，咁搞到出嚟咧就好尷尬咯，即、就、係、是、你真係倒起上呢啲咁嘅嘢咧，實俾人告啊，因為你到底。你點樣去？即係譬如我哋平時，譬如你買波咁，邊度贏邊度輸咁，好明顯咁。但係呢啲，喂，你係咪 pandemic 咧？咁啊，原來係某一兩條友説了算喎。咁背後嘅龐大嘅利益，即係你諗下，你係揸咗嗰啲債券嘅，你會點諗咧？你一定揾方法去洗還手，去影響佢嘅嘢。呢啲其實我可能未來一兩日會寫。咁再之前都試過嘅，扯遠少少，又係呢堆咁嘅 cap bond 之前就係、是。恐怖主義、恐怖襲擊，咁又係要兩個國家唔知有幾多人死嘅。咁嗰陣有啲比較，即係我哋話比較叫咩，比較先力或者比較冷血一啲嘅對沖基金經理就講咗：，喂，俾著我 如果是我是那些非洲那些國家呢，不如那些咁嘅恐怖襲擊，我搬幾條屍過隔離國家，咁啊當係隔離嘅，咁啊出格佬咯，即係其實係好化學嘅、所以即係我諗佢係咪 pandemic 呢樣嘢咧，背後咧其實係有背後好多咁嘅利益瓜葛啦。呢扎嘢個規模都唔細㗎，20多億港紙嘅發咗， 係 咁所以 唔緊要啦。我哋而家我哋香港政府發嘅啲咁嘅爛鬼 係啦，咁啊即係基本上而家已經跌咗一半㗎啦，咁啊已經危危乎㗎啦。咁到底有冇最新嘅疫情數字報下？ 我等你寫文咯。 會唔會兩國會超過20個人咧？其實都應該係 都係呢一兩日嘅事。 個機會都應該幾大。 啊，伊朗同埋南韓啊，啊勢不可擋啦。 邊個先啊？ 唔係 ，anyway 咧，請你兩個上嚟咧，我今晚都唔使做噶啦。我知道即係 你諗 start 咗佢就得噶啦。唉， 呢個專家係 啊，喂，阿邵富哥。啊！唔好話邵富，喂，講錯講咗咗，阿李世民， 唔緊要啦，改多下，改唔到 啊， 改唔 到。 改啊， 收 翻去剪咗嗰段啦，喂，阿李世民，喂，我睇過你寫篇文喎，今日好悲觀喎，但係啲市民就唔係咁悲觀喎，留46%， 反常喎，我覺得。 46% 就話好嘅，就對個財政預算27% 話唔好嘅，咁話好嘅咧，比舊年啊多咗一倍，舊年得23% 先。但我見啊，阿李世民嗰啲文章咧就即係好悲觀。 有冇好意外咧？對於呢個調查 個民調嗰個 係 幾意外？ 唔係你如果即刻做民調，其實我又覺得我諗其實預期問題嚟嘅啫。即係如果我係陳茂波，我預期哇個個都有10,000蚊未試過嘅，應該我係覺得大家即係感恩噶嘛。 真係唔知啦。嗱，但係幾有趣，即係我就嗱，我即係來，我唔會質疑人哋背後啲民調作假啦，相信都信得過。但係即 係中定要做㗎。 我定係講OK。咁但係就我身邊嘅朋友，當然我身邊嘅朋友唔到所有香港啊，但係就我身邊嘅朋友都係。負評居多，即固然有個原因，我哋陣間都可以講，即基本上你而家政府推乜都俾人鬧啦，呢個係一個事實。咁但係亦都係一個改變唔到嘅事實。咁所以我自己就好似睇暈我嘅朋友，我嘅社交圈都好似冇聽到一個人覺得係好嘅。咁但係咦，原來有幾多 percent 人贊好啊？ 46%。 係啊，仲話陳茂波嘅民望急升添啊！話頂。 係啊，即係阿波哥嚇。今次係得波哥 ，OK。 係有乜咧做特首？我覺得佢有啲混仔嘅，即係唔好講第二樣嘢。我覺得佢好似啊， 呢個江湖都有傳聞嘅。 有啲混仔喎。 江湖有傳聞，佢想問鼎呢個行政長官嘅。咁嗱。呢、這個江湖傳聞又不是完全即係純粹吹水的， 咁大件 點樣傳出嚟咧？即係話説就係呢次派錢之前咧，如果大家見到嗰個成個安排就係上星期咪傾過300億抗疫基金嘅， 係 其實曾經出現過小波折嘅，究竟是在上個星期的特別財委會傾啊，定係夾埋落呢份財政預算度講嘅？因為理論上嚿錢都係嗰個。户口出嘅啫嘛，咁原本就不如財政預算先講啦，咁如果係咁嘅 credit 就俾咗阿陳茂波嘅啦嘛，咁但係而家就係係啦，咁而家咧就係成個政府攤分咗嗰個 credit 嘅，就又唔係特別俾邊個， 果然咩都政治啊， 咁有個咁樣嘅説法啦，咁 有冇唔同呢兩本其實？ 我呢本係 保 即係 appendix 啊，嗰啲 supplement 四嘅，即係例如。佢啲中期預測啊，嗰啲表嚟嘅，嗰個就係篇 speech 嚟嘅，啲字印到好大個嘅，即係俾我哋啲長者， 幾好 喎，幫我哋啲長者睇嘅， 幾好喎。 咁但係即係你話啲人其實點解會，即係其實我覺得40多%話即係 都幾誇張， 支持其實我覺得其實呢個預即係比預期好啦，即係原本之前都話政府梗局。那個即係男嘅盤都有30%噶嘛， 係咯，咁好似都 區議會41%， 即係因為我見到啦，我身邊接觸嗰啲一般都覺得話，即係我哋陣間可能都會講啦，佢寧願嗰即係當然我哋以前譬如早5年10年嘅諗法，覺得喂派錢更好嘅，個個都開心，即係亦都坊間差唔多每次都叫派錢噶啦。咁但係你見今次我見到好多身邊嘅人都覺得喂大佬，寧願唔要夠錢咁，然後就唔好捆綁埋其他嘢啦。咁所以有啲意外啊，陳茂波好似腳頭幾好啊，睇下會唔會碌下選埋特首啊，即係冇低估呢個可能性啊， 唔好低估呢個可能性。 同埋我哋一向都。聲稱咩？我哋一向都聲稱我哋所謂嘅先知，就係比你知早少少啊！呢啲都係我哋比較 比較早講，即係唔敢話第一個講，但係即係唔係咁多人。propose 呢個陳茂波做特首呢樣咁嘅嘢， 不過佢 即係我哋唔係支持，我哋即係覺得有咁 有咁可能嘅， 唔係我哋去 endorse 啊，大佬。 不過即係咁講，我覺得即係做 financial controller 做 CFO 呢個位嘅人咧，即係正路嚟講咧，都係應該係黑人憎先啱。 係， 即係錯， 對內又好，對即 係 嗱，即係。 同意同意，絕對同意。 任何一個喺間公司裏面， 係啦，任何一個睇數嘅人， 如果 突然間變得好受人愛戴，好有問題嘅。 同意同意。 所以當時咧，我記得當年阿曾俊華咧，佢俾人鬧嗰陣時咧，即係佢俾人鬧好多年守財奴啊，一一年唔識派錢又俾人鬧啊，即係我及一班朋友咧，即係叫做恐牙而氣，幫佢頂咗好耐嘅。直至到佢條友仔民望高咧。我哋反而有少少覺得唔係好 comfort， 幾好。即係，但係我同意你講嘅，即係你做呢啲位，如果人人爭，其實可能係出現咗啲有啲問題。 係啦，即係呢個係我即係頭先阿湛話，我點解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好安心、好自在就係，哇！如果陳茂波咁都可以民望高，咁大家都覺得收貨，咁就真係大鑊。 係啊，咁啊，大家都有啲奇怪，咁但係都係啊，我相信觀眾都覺得話搞錯嗰啲人諗啊，咁但係即係都要理解一下。依、这個世界即係香港上，咦原來真係有班為數不少嘅一啲咁嘅人。其實你諗下都理解嘅，即係調翻轉頭你。 黐線，我有一皮嘢，我都係。 一 咁你俾啊要嘅。 咁講咁要啊要啫，但 係。代咗先。 係，我可以。 選唔選你另外一件事。 我可以又代又鬧噶嘛？呢、这個一向即係香港，甚至我都係啦。唔通我會好贊陳茂波咩，大佬？咁可以又代又鬧。 如果係俾俾 Jackson 就一定贏到，咁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屆屆贏盡咯。 咁但係 齋餅。仲派咗咁多， 但係諗下，即係似乎的確係咧， 食咗可以唔投你噶嘛？ 情況都幾嚴峻嘅，即係我做個行業，我做金融業，收翻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嘅，暫時。但係你諗下，真係譬如話飲食啊、酒店嗰啲，喂，嗰啲真係好大鑊。甚至譬如我揸貨車嘅、揸的士嗰啲，真係好大鑊。 係好慘，真係好慘。 我真係手停口停啊嘛，大佬。咁我諗嗰啲人就真係會歡迎呢樣嘢。咁你冇辦法，大佬你佢手停。口停你有錢派俾佢，佢一定開心咁。呢、這個要係咯，可 不咁啊？你漏咗啊？李少富一唔係，李世民一定有嘢講，一定有講，就有100,000補習界同業， 係 啲天王啊！你今日篇文裏邊咧，你話唉有啲咧嗱，你係功能組別嘅，你選擇性派嚇， 你冇嘅嘛？ 你冇冇講到補習，不過我話俾你聽， 補習係咩功能組別啊？ 但冇啊嘛， 咪冇咪冇派咯， 咪冇得派咯啊！ 係咪呢個真係好現實嘅喎？你係工程界啊？ 100,000啊，大佬！ 工程界即係你，其實我之前有一條好約數嘅，每年每個功能組別大概個利益傾斜就20亿到30亿一個。 嗯， 一路以嚟咧都冇嘅，有幾個係特別多嘅 ，IT 係特別多嘅，離曬譜嘅。即係香港 IT 即係一定要講，香港 IT 唔係冇叻人。但係香港 IT 界咧有一班即係又藍又紅嗰啲友仔咧，其實大家心照，嗰班友真係廢，嗰班友真係廢嘅。揾埋咩錢呢就係、是、揾科技券嗰啲啊！我唔敢講所有揾科技券嘅都係又藍又紅、但係有好多又藍又紅嘅咧，乜 Q 都唔識做，淨係識得揾科技券嗰啲錢。 呢啲幾時都係一啲好 啲尋租者， 係啊！呢個係香港嘅核心價值嚟嘅，即係無論譬如聽咁多年前嗰個咩持續進修基金咧，嗰啲 係啦，持續進修基金又係養咗一班咁嘅尋租者， 係啊，開埋幾多費拉柴 course 咁啊！喂，嗰啲真係幾多年前啊？呢、這個咁嘅咩錢？ 十零。 應該阿董又係啲經濟差嘅時候，這個、又話你冇嘢撈，不如走去讀個 degree 啦咁樣，咁啊讀個 program 啦， 香港人 係 好叻呢啲嘅，即係有 demand 就有 supply， 你有咁多錢就有咁多 course， 一定同你攞曬佢。即係有嗰啲買眼鏡嗰啲券又係咁，買海美亦都係咁，全部係一啲我哋香港人常見嘅嘢。 即係變咗，如果你睇份財政預算案，我尋日其實就一路聽就一路 mark 住，咁啊，總之每一段俾一個呢啲咁樣嘅功能組別相關或者紅色經濟圈相關嘅呢啲咁利益輸送，我就 mark 低條數幾多錢幾多錢，咁啊聽曬個鬆啲鐘頭，我計埋條數900多亿。 900多亿， 係啊，頭頭尾尾加埋，咁啊當然加埋舊年嗰四輪。 同埋今次防疫嚇一部分，咁我已經冇計落去嘅，就包括嗰啲咩電費啊，即係電費咁，人人都有份減噶嘛，係嘛？減税啊，公司註冊呢啲，嗰啲我唔計。我淨係計講到明廢紙三億。乜鬼嘢換嗰啲換嗰啲渡輪，換嗰啲柴油渡輪，又係四五億。 哇！咁多。 然之後幫嗰啲友仔裝電動車嗰啲叉電廿億。我話大佬，你咁樣數埋。即係香港，你話派翻俾市民就七百幾，派俾呢啲咁樣嘅小圈子派九百幾啊！即係我個心就係、其實老實講，即係雖然好多人話，差佬嗰度二百五啊幾， 係啊，多四分一。 咁當然香港最大嘅功能組別、最大嘅記得利益就一定是政府自己本身的，但是有一班人圍住呢個圈子氹氹轉咁喺度揾食嗰啲人咧，就形成咗香港呢個點解會係一個咁嘅尋租經濟？即係啲人成日話你咪最難聽、最粗口嗰句咩啊？嗰啲咁嘅建制派啲友仔，我唔可以講粗口喺度。建制派嗰班行家產就話：，我哋要支持政府發展多元經濟啊！我哋要刺激經濟啊！我哋要投資未來啊！你老闆如果十九幾年前，你班行家產又講呢句説話，十九幾年後你班行家產又講呢啲説話，仲有人信你班行家產嘅，嗰啲就最行家產。 Lots of them around。OK， 係嘛 ？Lots of them。 十幾年前我已經聽過包講啊，要多元經濟啊，我哋要投資未來啊。 啊，呢啲口號就好多人都中意聽，其實就。 咁但係問題就係去到而家，去到呢一刻，你仲講呢啲咁樣嘅荒天下之大話嚇，講啲咁嘅呃人嘅嘢，都仲有人信。然之後陳茂波講啲咁嘅嘢嘅時候，面不紅氣不喘，年年就咁樣喺度利益輸送。喂，雖然我自己個 page 好多人都話，反正個大把都唔係即係大把人都唔係納税人啦，嬲咩？咁我話你唔係納直接税， 係啦，冇錯，有啲人搞唔清楚呢樣嘢。 你都有間接税啊，你食唔食煙啦，係嘛？你搭車唔使入油嘅，即係等等等等。咁同埋政府有啲佢嗰啲叫即係以前我哋就叫 economic franchise 啊，或者咩 charter 咗嘅嘢啊，英皇御准嘅賽馬會啊，喂，即係香港好多嗰啲 monopolies 係咁樣保護出嚟噶嘛。咁而呢啲 monopolies 如果佢哋唔存在嘅話，喂，你成個市場唔同樣。香港其實最大一個 monopoly 嘅圈子咪就係銀行業咯。 銀行都唔算啦， 得幾廿個選民嘅啫喎。 應該咁講，銀行嗱，你睇獅子錢莊。全地球都賺唔 Q 到錢嘅，係香港嘅啫。香港又真係咁好賺 嘅。銀行係咪好 monopoly？ 我覺得都唔係啦。 銀行好好賺，好好賺，即係同埋其實你話賺最多錢嗰個，呢個其實你熟嘅呢個範疇。咁獅子錢莊其實又真係同特區政府嘅關係就係佢基本上就係特區政府一部分咁滯，延伸咁樣。 我唔知道我哋有冇離題，好似銀行業，即係你畢竟都。我又覺得個競爭都大嘅，雖然係賺錢，即其實最壟斷嘅不嬲都講，我哋不同場合都講港交所啊， 港交所係 一間做曬，一間做曬，你第二間都冇，即你銀行你都有幾間啦，即係冇，就算你話寡頭都 係係寡頭， 同埋都 絕對 係有競爭噶嘛，即你見都真係大家要。減息搶存款咁啊， 仲有企街，企街拉人。 係喂，港交所一間做曬嘅，雖然我成日好驚，我經常咁高調攻擊港交所，會唔會影響我嘅工作前途？咁但係就有啲奇怪，從來都冇人講話整到間交易所。係，收編我就歡迎啊！嗱，我好歡迎啊！呢啲 收編係啊， 我好歡迎，記住打俾我係。 港交所咧就咁嘅，之前咧我試過有一次又係同上任財政司講話。喂，呢個咪就係壟斷咯。佢話冇啊，根據法例冇人唔俾你開一個噶。咁嗰陣之後真係好衰，唔衰張即係張振遠咪就係整咗個即 係哦，咁個唔係 佢唔係證券交易係啦，但係佢都係一個交易所啊。咁啊嗱，你自己搞唔掂啫嘛。香港有人試過㗎，咁你冇理由人哋做證券，你又做證券㗎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攞交易所，我覺得呢個好例子。交易所政府是股東啦，咁啊，交易所 它不特只是一間上市公司，它亦都是個即係個市場的平台，都不緊要啦。重要其實它耐唔使就幫國家執行啲任務。 係。 哦，呢個固然係啦，有好多個身份嘅，但係佢同時又係商業機構。咁法律我唔係好清楚係咪容許整過第二間啦。咁但係 practically 大家都知道係難於登天㗎啦。而且即係政府嘅股權就唔係好多嘅，長期都係5-6%。仲有而且佢有法例規定，即係港交所基本上係冇得追擊㗎嘛，即係冇得有敵意收購咁啊。有佢有條款，有個我哋叫做Golden Share， 即不是高登仔，这个黄金股就是你所有的人我要增持超过 5%， 一定要香港政府批准，那就不行了。 嗯， 其实这个是一个 得的看边个了， 垄断是是的， 即如果你 中资可能 是的，红色资金说我要买起你的，那不是买咯， 可能得了， 迟早发生的这些事， 不知道，是的，那就有点而复杂了。還有啲咩特別嘢想講下呢個 budget？ 使唔使講下個 GDP deflator 嗰個幾有趣？ 嗱咁啦 ，GDP deflator 咧 ， 我哋休息陣先， 好 翻嚟再講。嗱，今晚咧難得啊，即係有阿李世民啊喺度壓陣，仲有咧請到財經專家呢個李星陽上嚟。 財經從業員 嗱咁好啦，咁好陣容，咁好卡司啊！大家係咪應該手爽啲啦？2629640。而且呢我們現在變成黃標台 OK、被人抵制緊，被人即沒什麼收入、啊、大佬，那你們努力、啊、即手爽一點，慷慨一點，2629640就捐下款給我們。還有呢，還有一種方法呢，就是將我們的節目 share 出去啦、在 YouTube 好啦、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 share 啦。 其實多數人都好像 WhatsApp 的，我看 到、啊、那都一樣 WhatsApp 都是 YouTube 嘛， 都 沒問題啊，照做啊， WhatsApp 傳、 啊、韓信點兵、啊、多多益善。那我們休息回來再談。 是各位，我有好消息、啊、很久沒賣廣告了，那這個時候呢就要賣廣告。那就是我們經過長期的研究和試驗過之後呢，我們已經是到了韓國全羅道的 新東津米。這個米是非常之名貴的，一年一做的，12月收割，2月入袋，由打米至到包裝都不經人手的，全部自動機械化處理，保證乾淨衛生，而且呢是這些是最新的米來的，是最好吃的。咁我哋咧就喺餐廳咧就做過 blind tasting，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喺所有米入邊，包括貴佢好多嘅日本米入邊咧，最好食就係呢只韓國米，最好食呢只韓國米。咁而家點樣賣法咧？其實我哋唔係入口咗好多嘅啫。凡喺門市買夠200蚊加25蚊咧，就可以買1kg嘅新東津米，街度咧係賣緊45蚊嘅。如果你買夠500蚊咧，就可以買10kg 嘅新東津米，價錢咧係220蚊啫，圍到22蚊一 k 嘅啫，係我保證你好食嘅，一定要試一試。